此状不干我也罢。 和尚哪儿接近才和老佛爷要打坐， 这那的和尚呢哪儿接近啊才和老佛爷要打坐呢？ 观音堂接近。 观音堂接近啊？好的， 是 去天帅。观音堂接近。 观音堂你就告诉他们不得了吗？ 这和尚带路下跪摆驾观音堂。众上借问多念万寿经啊。 阿弥陀佛。 好啊。哎呀。外头为什么这么鸡毛的喊叫的？ 奴才不知道啊。 快瞧瞧看。 这。下不大 有 什么是寂寞的喊叫的？ 有一女子显冤。 女子显冤？ 真是。 好的，请天帅。有个女子显冤。 怎么着？有个女子显冤？ 是。 这儿没她的父母官吗？ 有啊。 这是 去吗？ 这是对诚心脚。 是， 帮去杀了他。 哎，杀了他！ 别嘛！哎， 慢着，后旨意。 哎，听信儿， 大破庖丁，岂是杀人之所？看看女子身旁有状无状。 遵旨。哎，官儿啊， 这样， 这大佛宝殿上怎么能够杀人呢？ 可说是呢。 这谁的主意呀、啊？ 奴才可不知道。 瞧瞧客， 这样， 女子身旁有状无状？ 是 客， 是。下边的 有， 看看那女子身旁有状无状？ 是。状子在此， 拿来。几千块。 嗯， 有状子。 怎么着？他有状子。 哎， 嘿，孩儿啊，你的差事来了。 奴才有什么差事啊？ 命你跪在丹池以下，高声朗诵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的，念个太和老佛爷与咱家听。 这 可 是？ 可你倒是客呀。 这不是客难吗？ 哎呀，不带你出来一声，要跟着有这么点差事，还不够你蹭笼子的呢。 要蹭笼子了哟。 客， 这 哪儿怨不了，但上这儿怨。 你哪儿那么些说的呢？ 是，哎，倒是写珍珠点儿，这怎么念？这 没有那么些说的。 句， 哎，我让你念状子，句呀、啊、句呀、啊，再句就躺下了。 是，句上告状，吕宋小调，请宣个喊冤事啊！ 哎，照这个样儿，慢慢的往下念。 这，且讲究，其梅武献学，强生宋国师之女。许自是金指挥，赴五旁为替，六立章尚未合紧，忽闻是否身遭非祸，赶急查问岂是情由，方知是否因病复忧，尚未受职，现已服满，前往各处谢孝，今过双府孙氏门前，无意中失落了玉镯一只，被孙女娇拾去，时有刘备侯从旁窥见，即此狂取玉娇绣鞋一只，领他们溜飘在大街之上向师父发诈，因此二人登到一处，当今刘公道解劝，并未公允。随即到看，彼时又属孙家庄，黑夜之间，当上二命，一不雄起，二不见正，无不又将师父拿在公堂，以为星球暗无天日。师父乃文弱书生不堪痛，组织的巨型屈招，拘留监狱。且小娇一闻此言，惊骇异常，家中自有亲母一人，衰朽卧病，是以情急，谨依法律规定条例，巨庄上高府。就不准提汉学，就不全球医学，秦家分众生分，则先皆之死，永无计及也。紧壮啊！且且请看， 嘿，真难为你啊！ 说是的，孩子才多大儿、啊？ 母后请看， 将那女子唤进大佛宝殿，为娘要亲自问话。 遵旨，官儿啊， 这 将那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。 是，下边的 有 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呢。 是，哪一女子太和唤你今天到啊？ 你好，是好意思，

弄张字纸就把他给刷下来了。 是。哎，我说县太爷您起来。 公公 公公还都是四车上呢。县太爷说了，您呐做了一任的好父母官，众儿女百姓都无恩可报了，弄了张字纸把尊下给刷下来了。 惭愧 啊，惭愧，在这药铺里呢，拿瞧去吧。哎，你认识字啊？ 做官人也不识字的道理呀。 哎，难得知县会认识字了。 御上告状女，宋氏俏娇啊！这俏娇我在哪里见过？怎么一时向他不起？ 好吉祥啊！ 太爷，难道你把你宋姑娘都忘坏了么？ 他敢说话， 你就是宋国师子的名唤俏娇。 正是。 为何告辞刁状？ 一副深怨，何为刁状？ 对，这句 为何不告？ 不必相信。 是。 今天 怎么着？ 还是 两次全还了？ 哎，得了。 这是有王法的地方，不是尊驾您那个小。擦擦眼儿， 老实点吧。你呀、啊，跪下说话。 哎，叫他跪下。 跪下。 和尚 啊， 这是谁呀、啊？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。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。 您没闻见这股子味儿吗？ 三曹对岸，你跟我说实话。 说话。 天子爷用笔。 招啊！ 哎，招啊！你早干什么来的你？ 说是 啊。千岁呀！